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就南朝鲜的韩国工总和民主工总发表五一节共同声明，建议将于8月15号在首尔举行北南工人统一足球赛会仪式。5月5号向上述团体发起了书信，书信全文如下：贵团体为推动民族和解与团结，为实现自主统一而献身努力，对此向你们表示亲切的同胞问候。我们通过贵团体在五一节之际发表的共同声明，再次感受到了南方工人无论形势如何变换，也都要高举615旗帜，依靠北南工人牢靠的连带和团结来带头打开自主统一新时代的高昂统一意志。由于内外反统一势力的挑战，虽然北南关系面临最坏危机，战争危险日趋增大，但是北南工人对和平与统一的志向和意志是不能阻挡、不能挫折的。贵团体建议于今年8月15号在首尔举行业已向全体同胞承诺的北南工人统一足球赛会，并为此成立北南工人统一足球赛会推进委员会，对此我们表示全力支持。为促生有关成功举行815北南工人统一足球赛会和成立共同推进委员会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建议于5月下旬在中国或贵团体认为方便的日期和地点举行北南工人三方团体工作接触。继去年10月在平壤举行北南工人统一足球赛会之后，如果今年8月15号在首尔再次顺利举行了北南工人统一足球赛会，那么它将成为一个有益的契机，来给全体同胞带来对和平与统一的信心和乐观精神，大力推动全体民族成员奋起投入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和平与统一的运动。希望贵团体肯定的答复。